分享，咁咧都係關於啊聖經咧入邊點樣揭示咧耶穌基督嘅誕生，佢意義咧究竟係邊度？咁咧記載喺腓立比書二章五至十一節，大家請聽我讀出。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卻不堅持自己與上帝同等，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謙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眾室都要跪下，眾口都要宣認耶穌基督是主。有請王師。 頭先 Elsa 提到嗰個咩 speed 啊 ？Speed 度。 我聽完全唔知係咩，唔好意思。OK， speed 度我知道以前啲泳褲咧。咁我哋嘅年代當然啦，係啊，就呢、這個 三個 八位，Beyond， 咁咧，如果你係好似大部分嘅香港一樣咧，係 Beyond 迷咧，咁呢個禮拜咧好痛苦啦，係嘛？因為你睇到一個國內嘅廣告嚇，嗰、那個嚇、啊、非常之 plastic 嘅嚇、啊、家居咧，就以一個嚇好奇怪嘅方式。再出現咧，即係令我哋係非常之心痛嘅。咁好多嘅網友咧就話啦，呢一個咁樣嘅現象咧，就係攞家居咧嚟去消費。其實呢一個 term 咧係而家都好常被使用嘅。個意思即係咩咧？即係簡單，你利用咗一樣嘢嚟達到你嘅目的，但係其實你唔係想真係去表達嗰個樣嘢嘅對象，嗰樣嘢係俾你利用咗嘅，強加去達到你自己希望所做的效果出嚟，咁所以我哋睇到個廣告咧，真係心裏邊真係一即係幾把火，難以筆墨，難以形容啊！咁咧就近呢好多嘅年啦，嚇近好多年啦。咁我哋都喺聖誕節翻到嚟崇拜嘅時候咧，我哋都聽過好多次咧，就係耶穌咧或者聖誕節本身咧都係被世界咧所消費啦，即係話。不是我們去消費那麼簡單，而是他們消費我們，即是他用了基督教聖經裡面所說的耶穌降生這件事呢，就達到他自己的目的。好啦，那你借人家的名字來到去即是拿著數，那其實好像很多網友說賺食啫，那都算啦，那但是你賺食還賺食，現在那個的消費即聖誕節那個的程度呢，就是他用完你之後呢，他都連個少少 credit 都不給回你。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大家最近有沒有收過一些聖誕卡，當然不會是一張張卡的， email 的多的，那我就收不少的，但沒有一封是人寫給我的、全部都是公司啊，即係嗰啲咧，你買過嘅嘢嘅網站啊，你去過嘅酒店啊，咁樣嗰啲咧，咁佢就會 send 啲嘅 email 俾你啦。咁啊，關於係聖誕節嘅，但係咧，點解話消費完之後咧，佢連少少面都唔俾咧？就係佢嗰張聖誕所謂嘅聖誕卡裏邊咧，其實係冇聖誕節呢個字嘅喎。Season's greeting 啊 ，Happy holiday 啊，咁樣等等，即係佢用完你聖誕節之後咧，但係佢連個聖誕節嘅名字都唔講喎。因為咧，而家咧喺呢個喺歐美裏邊傳過嚟一種嘅文化嚟咧，就係話唔好好似太過於宗教嚇。你同人講聖誕快樂，咁人哋係回教徒嚟噶嘛，咁好似咩大快樂咁樣，咁啊好似一種冒犯咁樣啊。咁所以咧就大家就話啊，唔好講聖誕快樂啦，咁 season greeting 啦，節日快樂啦咁樣。咁所以我頭先就係話啦。你消費完聖誕節之後咧，連個聖誕個字都唔敢講喎，咁呢個真係好可悲啊！咁嗱，我諗緊，如果你想利用聖誕節，你就覺得將好似頭先睇睇嗰套video 咧，有冇睇到嗰個卡通啊？即係消防員嗰個咧，佳唔會咁做啊！佳唔會，聖誕快樂咁樣，唔會啊！佳唔會咁做啊！嚇，佢係消防員嚟噶嚇。咁啊，你睇到嗰度嘅時候，佢有一句説話咧，就係講即係嗰個嘅嗰個。敘事那個他就講一句話，就是 而家咧嗰個嘅聖誕節咧就已經係即係被消費啦，講翻即係講翻呢個嘅情況嘅時候咧，但係最搞笑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將耶穌基督從個聖誕節裏面攞走咗 ，OK， 佢話你將即係物質主義已經從將耶穌從聖誕節攞走咗啦，咁我哋一句説話就寫 ，OK， 我話如果你要攞走耶穌咧，我都希望你俾一個好啲嘅原因，即係如果你用呢段經文咧，我就覺得你可能會揾到一個好少少嘅原因，點解你將耶穌基督喺聖誕快樂裏面踢走咗？點講咧？嗱，你睇翻呢段經文，你睇翻呢段經文嘅時候咧，你就會如果你細心啲睇，你就會好驚訝啦！驚訝咩？如果我哋話聖誕快樂嘅話，你睇翻呢一個嘅描述咧，尤其喺第五節到第八節咧，佢係講耶穌降生喎，你有冇留意到啊？佢係講耶穌基督降生嘅，但係就唔係我哋熟習嘅咩東方博士啊、馬槽啊，仲有咩牧羊人啊、天使報喜信啊，佢就唔係從呢個角度去講。喺第五節到第八節，佢真係講關於耶穌嘅降生同埋佢嘅生命嘅。但係如果你睇翻第五節到第八節嘅內容咧，你就好自然問一句説話：有咩咁快樂咧？即係有咩咁快樂咧？有咩嘅元素啊？是你可以同人講，哇！你啊，呢個係耶穌，快樂嘛？因為佢裏面講嘅內容咧，譬如第六節啦，佢就係話啦，佢嚟到呢個世界咧，佢就擺低咗自己係上帝嗰個嘅形象，然後咧佢就攞咗一個奴仆，成為人，即係成為一個好普通嘅人，過住一個咧好謙卑嘅生活，唔單止係好卑微，唔單止絕不奢靡，甚至乎咧係要死喺十字架上。咁所以你話呢個嘅經文完全係講唔到我哋一般理解或者期望快樂嘅元素噶。呢啲唔會係我哋一般人追求快樂嘅內容嚟噶。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咩快樂嘅，所以因為咁樣嘅緣故，我就將耶穌從聖誕快樂裏面攞走。如果你係因為咁原因，我都接受多少少。因為如果你咁樣感覺嘅話，你有咁樣嘅問題嘅話，即係話咧，你更加接近耶穌降生嗰個嘅意義啦。呢段經文佢話到俾我哋聽，唔單止耶穌降生嗰個嘅真正嘅意義，而佢話亦都話到俾我哋聽，唯有透過耶穌咁樣謙卑嘅降生，我哋先至能夠認識真正嘅上帝。否則，你所拜嘅神，你所認識嘅上帝，其實係你嘅偶像嚟。你不會認識到真正的上帝，你亦都不會真正認識究竟人生是什麼。因為如果你不是透過耶穌的謙卑降生和受苦，你對上帝和你自己人生的理解都會是錯誤的，從開始就錯了。所以如果你要還上帝一個真的面目，還聖誕一個真正的意義，你必須由這個經文所說耶穌謙卑降生這個的角度來到去了解和去明白。剛才我說過，就是為什麼這段經文好像跟聖誕快樂這個字好像有少少格格不入，就是因為它說那個跟人的期望和追求的完全是相反的。有很多人可能會跟你說，回教會很好啊，信耶穌好啊，開心啊，快樂啊，信耶穌好啊，會得平安啊，咁樣嗰啲咧，你要小心嘅去理解，因為嗰個嘅平安啊、快樂啊，上帝會帶領呢個咧，同我哋期望所諗嗰個咧係好唔同嘅。你可以用同一個嘅説話，但係個內涵可以係好唔同嘅。我哋同樣追求喜樂，好似頭先阿 Wing 講，係咪？我哋都係追求平安同埋上帝嘅帶領。但是個內容和我們一般期望是很不同，就正正這段經文講了。為什麼不同呢？就是我們一般人期望就是擁有權利啦、權力，應該這樣說，擁有權力啦，擁有一個令人很羨慕的一個的位置啦。大家這麼努力去工作，讀這麼多書，讀些你不想讀的，做些你不想做的事，見些你不想見的人，這麼辛苦為什麼？都是想爬到一個的位置，得到一個理想的回報。我們自己放棄了自己那個很多的自己做人一些的原則，用一個假面具對人。在社會裡面，即是捱得這麼辛苦，其實是為什麼？ 岂唔係你希望有一日你可以去到一個某一個位置，而嗰個位置咧就帶俾你滿足啦。咁但係耶穌佢講嘅就即係經文裏面講耶穌嘅時候，就係佢將佢呢個擁有，本來佢之所以為係神，就係、是、因為佢擁有無限嘅權力，權力嗬，啱冇錯，權能啦，或者咁講，權能同埋榮耀，呢、這個就係佢被稱為神嘅原因。就正如你點解係林峰子，你點解周朗咁樣嚇？因為我哋都希望我呢個人有一啲咧係即係屬於我自己，而能夠俾到我呢個身份一種嘅滿足嘅原因嘅。但係上帝有啦，耶穌有了，佢有咗嘅時候，卻即將呢一切咧係放低咗。佢本來聖經講啦，佢唔與上帝為同樣嘅，即係佢將自己擺低咗。咁聖經用一個字咧，佢就係第七節啦，反倒虛己。喂，你呢個係和合本嚟嘅喎，係嘛？新本嚟噶，咁似嘅咩？哦，唔緊要啦。反倒虛己，取咗奴仆嘅形象啊。咁啊，虛己呢個字咧，哦，就同第八節嗰就係謙卑自己係一樣。咁但係咧，謙卑咧，佢呢度講得好有意思，佢就用咗一個第七節嘅，用咗一個動詞。我哋好多時睇謙卑咧，就係一種。即係質素嚟嘅，素質嚟嘅，即係好似我個人咁樣，我份人啊，好開心咁樣，好喜樂咁樣，係咪？咁唔係一嚿嘢嚟嘅，不過係一種人嗰種生命嘅素質嚟。咁但係咧喺耶穌嗰度咧，佢講呢個嘅謙卑咧，係用一個動詞表達嘅，第七節嘅就虛己，英文就 empty himself， 即係倒空佢自己，將佢擁有嘅倒曬出嚟，即係佢沖刺咁樣咧，沖咗佢，唔要啦咁樣。咁咧就而呢個咧正正係最寶貴嘅地方嚟喎，包括咩咧？包括佢自己，包括佢嘅主權啊！你知道啦，我哋中國人都講啦嚇，不自由無寧死啊！一個人咧，佢即可能可以好多嘢都可以擺低，但如果連最基本嘅自由都失去咗嘅時候咧，咁你會覺得嗰個人啊，嗰個嘅存在嘅價值咧，真係大打折扣。咁但係呢一段嘅經文咧，佢就描述耶穌佢嗰個嘅降生，佢嗰個謙卑係一個動作嚟嘅，動作就係將佢有嘅嘢咧掉曬出去，掉曬出去，係嘛？嗱呢一種咁樣嘅即係 empty himself 咧，呢一種咁樣嘅方式，就係、是、耶穌佢降生嘅時候咧，佢想俾我哋見到嗰幅嘅圖。佢嚟到咧就唔係想操控，唔係想榮耀佢自己，佢嚟到咧。是去擺低佢自己，而使到人咧嗰個嘅焦點咧，對上帝嗰個理解咧，就唔會變咗一種偶像嘅崇拜啦。我哋一陣會講下點解會產生呢個嘅偶像，而耶穌點樣可以透過佢嘅謙卑，就係讓人真正嘅認識神，就唔係喺度拜緊偶像。因為佢講，佢嚟到嘅時候係將你對上帝一切你以為喺上帝裏邊想攞到嘅嘢，佢全部都掉走曬喎。即係你諗住上帝之所以為上帝，就係佢嘅能力、佢嘅榮耀、佢所擁有嘅呢一切，佢係佢嗰個嘅主宰。但係嗰個主宰咧，佢被成一個嘅被宰割嘅羔羊，就喺第八節下半節裏邊講，係咪？佢全心順服，好似只綿羊咁樣。嗱，所以你呢一個咧，你係見到上帝耶穌佢嚟到呢個世界咧，佢係先將我哋對上帝所理解嘅，佢所擁有最寶貴嘅地方，佢全部掉走曬。咁好啦，咁如果我以耶穌基督為我嘅主，呢、這個就係我哋聖誕節嘅意思，就係、是、紀念佢嘅降生。而佢嘅降生，佢就係世界嘅主。咁如果你要敬拜一個乜都冇嘅上帝，因為佢掉走曬啦嘛，咁你敬拜嚟做咩咧？嗱，呢個就係點解我頭先話。呢一個嘅經文同聖誕快樂完全係格格不入嘅，因為佢個內容係完全冇我哋期望嘅快樂元素喺裏面，係你最怕嘅嘢，你最怕失去，最怕無權無勢，被人操控，呢啲係你最害怕嘅嘢。而我哋慶祝耶穌就係一個咁樣嘅上帝，咁你話有咩咁快樂呢？有咩咁開心呢？首先。呢、这、一個耶穌嘅即係佢呢種降生同埋佢嘅生命咧，頭先我講啦，有對我哋有兩個好重要嘅意義。第一個意義 就讓我們去敬拜和認識是真正的上帝，不是一個我自己構造出來的上帝。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人很有趣的，如果上帝呢，或者要聽這個很不容易明白的基督教的屬靈的真理，我不容易明白，不過先聽著先，什麼意思呢？基督教呢的神是這樣的，他就知道如果神呢，他直接地將他自己的很厲害的地方 show 出來，就好像我們大部分都是的，你建功啊，你會怎樣做的？曬冷，沒錯，曬冷式幼稚園，即是學跳個舞那些呢，都拿出來，沒用的，不用做那些，OK， 那你是曬冷式的嘛，你想人家知道你擁有什麼嘛，是不是？但是呢，上帝就很聰明，他知道如果神他自己將他自己最厲害的地方直接的顯示出來，即是曬冷啊，很厲害的，很厲害的，很有能力的，我很多東西的，我可以給你很多東西，如果上帝是將這些是直接的顯示出來，你只會將你只會將上帝他自己變成一個偶像。舉例，你知道出埃及記這個故事嗎？就是耶穌藉著摩西發的意思，上個禮拜David 也有分享這段經文，你知道在出埃及的過程裡面，上帝是真的曬冷了，譬如十災啦，譬如過紅海啦，譬如在曠野的時候有雲柱火柱，驚不驚啊？驚啊！嗱，呢人類似是曬冷式的榮耀的表達，結果呢以色列人是怎樣的？埋怨和離棄上帝，拜了個金牛犊。你還記不記得約書亞就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又是David講過的，就是先打這個耶利哥城，就是那個叫做什麼大獲全勝，完全 KO 了，結果呢就跟住落嚟就敗走艾城啦。你記唔記得耶穌佢行過一個好出名嘅神蹟，叫做五餅二魚啊？你可能有啲鋪頭都叫五餅二魚嘅嚇。你唔好以為得五個餅兩條魚賣喎，係嘛？俾個五餅二魚啦，係佢嗰個神蹟嚟嘅，意思係耶穌咧就行咗神蹟，就喺好少嘅食物，但係能夠餵飽好多嘅人。咁於是乎咧，嗰次之後咧就好多人跟佢咯。約翰福音第六章就告訴我們，那些人為何跟他呢？是因為有美食，因為有美食。所以你看到在聖經裡面都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如果上帝將他的能力和榮耀是直接顯現出來的時候，人家變成是拜一個的偶像的，是不是很奇怪？那怎麼辦啊？所以我平時呢，我用一個跳皮的方式表達我的嚴肅，用一個很 mean 的方式其實表達我的對大家的關懷，明白嗎？其實所以你經常見我串你們啊，是吧？在 Facebook 我有說這個說那個，這樣很喜歡玩這些，其實是很愛大家的表達，不過用了一個比較跳皮的方式，有一個相反的方式，明白了嗎？卒之真相大白，即係對呢個人咧，又重新嘅去了解咗啦，係咪？咁點解係咁咧？因為我都係按照聖經嘅教導啦。耶穌好得意嘅，佢用佢相反嘅方式，用一個相反嘅方式，將佢嘅真實係帶出嚟，就好似呢段經文講嘅一樣。佢係用佢嘅受苦嚟到去表達佢嘅榮耀，用耶穌嘅順服去表達上帝的能力，用死亡來到去表達復活的大能，就是用啱啱相反的東西來將它表達出來。所以如果我們一直追求上帝去認識上帝，就是想著我要經歷上帝的榮耀，我要經歷上帝的能力，而我對榮耀能力的期望就是一般人心裡面所說的，給我好好的生活，給我好好的身體健康，給我有好的財富，給我能力是超乎常人的， 我所做的事呢是带来一个更好的结果。如果你期望这个就是上帝显示他能力的方式，有机会你只是将上帝变成一个偶像，你不会认识真正的上帝。所以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回到教会但是失望？知不知道？因为他用他自己个人的期望去找上帝，但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上帝，所以他找极都找不到，找极都找不到。而上帝他要掉走这一切的时候，就是要给你知道你敬拜的不是一个偶像，如果你要上帝的话，你就要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上帝。就正如如果你是一个的女仔、女子，其实你想不想你的另一半呢，他喜歡你只是喜歡你的樣貌呢？ OK 的，說了 OK 的都可以了或者再即粗俗一點說，他喜歡只不過喜歡你的身材，你想不想這樣？ OK， 如果你是男人，你想不想你的另一半呢喜歡你因為你的錢呢？你想不想你的仔孝順因為他想著你會給他層樓呢？想著服務人民的就因為有 Jackson 落袋。我們希望的就是他是用一個真心，不是因為他要的東西，他的愛、他的服侍、大家的關係是建立在一個真正我對你的愛的上面，不是因為你給什麼，而這個才能夠建立一個最純全人和神的關係。所以上帝他就說了，你要去認識我、去敬拜我，得，但你要知道，我咩都冇啊。OK， 佢掉走曬啦嘛，我咩都冇嘅喎。你敬唔敬拜我咧？正如有一日你爸爸媽媽同你講啊，我冇俾遺產你，我一貧如洗，你肯唔肯信我？我翻諗下先咯，老豆，玩啲咁嘅嘢啊，大佬，係咪？所以上帝他是要透過這種謙卑的方式倒空他自己，讓別人知道他敬拜的不是他自己心裡面的偶像，而是一個赤裸裸的上帝。赤裸裸的意思是他將他一切都丟掉了。但是他為什麼要將一切都丟掉了呢？剛才說了，耶穌這種謙卑的降生有兩個很重要的意義。第一個意義就是讓我們認識一個真正的上帝而不是一個偶像。第二個意義就是讓我們認識真正的生命。為什麼呢？就他這裡講，就是在第九節到第十一節裡面，就是耶穌降生的故事的第，即你可以講 chapter 2，第二章下半集，下集啦，咁講啦，他就講啦，所以呢，在他的謙卑受苦受死之後呢，上帝就將他升為至高，又賜他超乎萬民之上的名，就是在天上、地上和地底下，都因耶穌的名眾室都要跪下，眾口都要承認耶穌基督是主，榮耀歸於父上帝。當然如果你看第九節到第十一節，就跟第五節到第八節就好像一個相反。第五節到第八節就真的很兜踎啊，很慘，什麼都沒有。第九節到第十一節就正面很多了，用一個很宏大的方式來去描述耶穌。但是我估對於世人來說都不能夠成為聖誕快樂的基礎，是不是？為什麼？喂，這些東西很虛浮，真的很不實在啊，是不是？你說哇，信耶穌很好啊，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主呢就是超乎萬民之上，無論天上地下、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跪拜，都要宣認耶穌基督為主，那又如何呢？但他說了給我們聽，就是人生那個的之所以是快樂，或者阿永剛才說了之所以為喜樂，是因為他有一個上帝給我們的是一個勝利的應許，不是那個打仗的過程。你知道打仗就一定有損失的，一定是痛苦的。我們這一代沒有需要打，希望真的希望不需要打仗，頂多就現在去歐洲驚驚地有恐襲，這已經 是對我們另一個比較近的一種的威脅。咁我哋唔需要打仗，大部分。咁但你知道打仗咧，就係嗰個現實就係咩？就係嗰個勝利係一定係付出一個好沉重嘅代價。OK， 你沒有這種的付出是沒有那個的勝利。當然這裡呢，第九節到十一節，耶穌就將那個的勝利呢，是作為一個應許和一種宣告的方式是給了你，他是給你的。即是說，縱然我們 在世的過程上面呢，可能有很多你不想見到的情況，我們今天絕大部分人都是面對一兩樣或者三五六七樣是不想去接受的一個事實，仔女遠離你，不是很聽你話，夫妻關係不是很和，工作很辛苦，付出很多，但都沒什麼，你即不是你理想的境況、就算在教會有時侍奉都會是，你覺得、我都付出過，我都嘗試過，但是可能那個結果好像不是期望的一樣。每個人都背負着好幾樣你不想發生的事，但的而且確今時今日在現在這一刻發生在你身上，於是乎呢，我們的生命呢就被好像被壓傷了一樣。因為我覺得我的生命呢，是因為這些不想發生的事呢，因為他們的出現，我生命現在就進入了一種好像很深的遺憾，有一種欠缺的感覺，甚至乎是痛苦的。我相信我們在座有不少人，現在這一刻你覺得你的生命是幾痛苦的，有一些你難擔的重擔的。好了，那這些重擔出現的時候呢，就好像呢有一個的、效果呢，就使到我們的生命呢就很難開心的。你有沒有試過就是、你遇到一件很不開心的事，即但是想開心都難。 我最記得就是這個人生裡面很記得那一刻，就是我中四那年呢，就中四的了，還幾年而已，中四那年呢就揸了我老爸，大膽車，我十幾歲了，大膽車揸了我老爸車撞了我，去了撞了、你估不到我做了這麼什麼事呢，是不是、撞了。咁老豆因為去咗外地啊，咁啊，好啊，正啊，唔喺度啊，咪揸車咁咯。咁啊，嗰幾日等佢翻嚟咧，哇！我呢一世都記得。第二日咧，我朋友咧，我同學咧，就請我睇呢啲許冠文、許冠傑嗰時過一揀兩年有套片嘅，啊，我哋好期待。咁嗰年咧就好好睇嘅。啊，講嗰套叫咩咧？最佳唔係後少少，講偷嗰個金柳玉衣嘅。未出世啊？ 出世。 OK， 明白。唔記得咗。唔係，最緊要再後啲嘅啦。唔緊要啦 ，whatever。咁咧，哇！你明唔明？你個心裏面嗰種痛苦、恐懼，你老豆翻嚟唔知點樣揼你啊？嚇！咁你就喺度睇笑片喎。即係講緊人生之矛盾都莫過於此啊！明唔明啊？有一兩個位置又幾好笑，笑完之後，哎呀，你明唔明嗰種嘅笑咧，更加係突出你嗰種嘅痛苦喎。好難明白，所以如果你人生裏邊咧，你一樣嘅苦係即係好似黐住你嘅話咧 ，attach 咗喺你嘅生命裏邊咧，佢就好似將你成個嘅本來有啲喜樂嘅元素咧，都會沖走咗嘅，蠶食咗嘅。但這段經文呢，他就告訴我們，苦難和喜樂呢是不是敵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呢就以為人生呢是有兩條路，一條路呢就是開心快樂幸福的，我得到那一切呢我才會滿足，我才會即是覺得不枉此生的。而呢我們就很努力去逃避那些我不想出現的事，有病啦，屋企人離開，失戀失業，失什麼都好啦，我們很怕失去，因為我們看這一切呢就是我幸福快樂的敵人來的，這個是我們理解的生命，但是聖經告訴你，你這樣理解是錯的。如果你帶著這個錯誤的理解，你是不會沒可能會快樂的，知不知道？是嗎？因為對生命的本質的理解就是錯了。這段經文在耶穌的生命裏面，他說那種痛苦、受苦、受苦和榮耀是並存的。所以我們在生命裏面，我們又不需要過分，就是因為害怕這些痛苦，就你知不知道你越害怕痛苦你是越痛苦的，因為你承受不到任何衝擊你快樂的元素，是不是？ 我哋都經歷過即係年青嘅時候，踏入開始踏入中年，你有冇五啊幾未到啊？無心不成己啊 ！OK， 仲有兩年 ，OK， 咁咧就你都你我哋都會經歷到嚇，即係無論容貌啊、頭髮啊、體力啊，咁呢啲，咁我哋即係都會即係明白，好似呢啲就係我擁有嗰種嘅快樂嘅源頭咧，好似個原因咧，好似慢慢失去咗。我哋好怕失去，我哋唔知道咧，原來受苦同埋榮耀係並存喺耶穌嘅生命裏邊咧，佢就話俾你聽係並存，因為你唯有透過一啲嘅受苦，我哋先至會去除嗰啲我哋對生命嘅錯誤嘅理解。頭先阿 Elsa 都講話，佢呢幾年就去聖誕節就去啲監獄度探訪啦。多謝 JFP 俾機會我哋啦嚇，前日係唔係啊？廿五係係，咁我哋去其中一個地方裏邊探訪啦。咁啊我就同當時嗰啲嘅學員咧，佢就講，我就講即係聖誕快樂呢一個嘅意思嘅時候，我就講好多人其實會喺一個假嘅快樂嘅裏面，但你哋咧就會喺一個真嘅痛苦裏面。我講嘢比較直嘅，即係我覺得你係痛，即係我冇話而家啊幾好啊大家，唔會啊，而家真係痛苦。我就想佢哋諗啊，你想大部分人一樣活在一個假嘅快樂裏邊，定係你活喺一個真嘅痛苦裏邊啊？係咪好難答啊？你想要假快樂定要真痛苦？即係嗰個咧，你食呢一個咩雪糕味嘅屎啊，定屎味嘅雪糕一樣好難答啊嘛。即係要邊樣呢？你想食雪糕，好即係味道好雪糕，但其實係屎做。唔好意思啊，我哋恕我比較重嚇，定係個味道係好似屎咁喎？但其實佢真係雪糕嚟，即係唔係 strawberry， 唔係檸檬，得明係咪？就係咁樣，好難答，即係好難答呢個問題。係要邊樣？咁你要假嘅快樂。因為假的快樂是會讓你的生命不斷去將它用一些錯的方法，而個結果是更不快樂。你要假的快樂還是真的痛苦呢？之後我就聽到一個學員，就是囚友，他就分享，他說雖然他是真的因為一次的發展，即是一次，第一次就中招了，就是你為朋友、為義氣這樣幫人大粉，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應該過了了，你們都過了這個階段了，會受到呢啲引誘。咁但係佢話呢留喺度呢兩三年咧，都俾佢真係重新嘅去認識，即係人生能夠俾佢認識信仰。啊，佢喺即係囚，即係個叫監獄啦嚇，或者懲戒所裏邊咧信主嘅。咁人生有時嗰種嘅得失，真係唔係三言兩語講得到。佢活喺一個真正嘅痛苦裏面，好難想像係咪先？十零歲喎，坐監喎，出嚟點算咧？即係我哋都叫做走過人生一段時間，遇到一啲挫折都唔容易爬翻起身啦。何況一個十零歲嘅小孩、小女孩，好困難嘅喎。佢面對係真痛苦，佢就好似耶穌一樣，佢冇咗自由，冇咗佢可以享受嘅，被人擺咗一個佢唔想去嘅地方。但是在他那裡找到真正的生命。我們外面有很多人有自由，喜歡做什麼做什麼，喜歡玩什麼玩什麼，吃什麼吃什麼，但是他是活在一個虛假的快樂裡面。所以這個就是聖經那個很奇妙的那個教導。所以為什麼上帝用跟他相反的方式將他自己介紹出來，讓我們去認識他。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們被世界欺騙了很久，用了聖誕節這個只是一個的名稱，但是欺騙了人去消費。但是我們今天我們教會不要像這個世界一樣欺騙周圍的人。我們不希望我們的教會是存在一個虛假的快樂，很膚淺的一種的滿足，或者廉價的恩典。是有恩典，但是用耶穌的重價買回來，而他期望我們將還這個世界一個的公道。什麼意思呢？因為這個世界已經被周圍的人騙了很久，甚至乎有些教會都在騙這個世界，有些教會騙這個世界，信耶穌什麼事都沒有了， 信耶穌咧就你即係得著呢一切啦，唔係錯，不過你唔知道嗰個過程。喺第呢段嘅經文第五章第五節到第十一節裏邊，佢講咗，我哋係喺一個好特殊嘅方式裏邊去得著快樂。所以如果我哋追求一個無痛嘅人生先至快樂嘅話咧，我哋只會更加嘅害怕。所以在耶穌的謙卑降生受苦受死而復活的過程裡面，他告訴你我們才能夠得到真正的釋放，就好像剛才我說的囚友一樣，他被困但是找到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用一個好像很不完美的人生，就是他這個跟上帝的本性完全相反的方式來到去生存在這個世界，他有的東西全部丟掉，他應該有的尊榮變為痛苦，他有的權力變成順服。這個就是我們所慶祝耶穌基督的降生。所以聖誕快樂這四個字其實背負著非常之沉重的代價，唯有你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夠講得出聖誕快樂這個四個字裡面所包含那個所承載那個的豐富。而上帝最奇妙的就是他用一個好像不是很完美的人生，但是他卻使我們這個不完美的人生去成就更完美的事。或者 Elsa 的分享，似乎他所說的前半段是不完美的，因為他的理想很多都不是他心目中去達到，但是上帝他是超乎他所求所想，使到他生命進入另一個他沒有想過的一個的光景裡面，不是他自己追求他自己想要的榮耀，是上帝分享在基督裏面的榮耀，使他的生命更加豐富。願主給我們每一個人真的明白耶穌降生的真正意義，聖誕快樂我們講出來的時候我們去明白，是透過一個非常之即是耶穌基督透過非常之艱辛將他自己放棄了一切，而換取我們能夠得到自由。希望你能夠今天又得著這份釋放。阿門。